心欢笑，哭泣说空话题，留下青春的回忆， 对你说声新年快乐，这一年辛苦烦恼算什么，在茫茫人海之中选择我，我就是拒绝幸福的那一个，我一起说声新年快乐，还有多么的好多话对你说， 想我想到不行，是在发什么神经，乖乖等我按你门铃、yeah, wow, wow、 你陪我控诉强劲，也让我一一呼吸，却在关键时刻喊停、 视线像白马 一起欢笑， 哭泣， 感受爱和 雨季， 留下青春的回忆， 对你说声新年快乐， 这 一年辛苦烦恼算什么，在茫茫人海之中选择我，我就是最最幸福的那一个，我一起说 是两支新晋团体带来的拜年歌 UNIQ 新年快乐，以及 SNH48 小团圆。新的一年希望各位如沐春风，意气风发，奔向全新的开始。那下面来听两首老歌新唱，这段旋律在每年春节期间的商场啊超市都是爆款。2016年刘德华邀请李宇春一同演唱的这样的全新版本，我们就来听恭喜发财。 恭喜发财， 走路也大摇大摆，笑口常开，用心把爱去灌溉，要活得精彩，去好的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。 恭喜你，我和我的小伙伴都进来了，我活该。恭喜你，广场的叔叔和奶奶继续摇摆。恭喜你，又有钱又有才，我注重人性自嗨，管他的看财不看。 秀才至少充满你脑袋，只要你肯努力就能够胜过人所有比赛， 哦，礼多人不怪，恭喜发财。 我的老家呀就住在这个屯儿，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，而我屯子不咋大呀，有山有水有树林，轮流向餐厅和煲，老鼠夜晚更合群。

看欧巴韩剧，放下你手机，家人好多话还没说给你听，再说声恭喜恭喜你 ，Happy 恭喜你，新年里小朋友安心，大人们惬意，工作多说好心情，功课放手机，别打扰难得欢乐团圆的美丽。 哮天犬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，你要吃金狗的酒？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！ 联通冰淇淋套餐，每月99元，北京流量不限量，全家无限用。 新春聚花香，奥莱有惊喜，狗年够翻天，花香奥莱村。 The weather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。今天夜间随着气温下降，湿度增大，东南部地区有轻雾，请注意交通安全。受东移的云带影响，明天白天开始天空云量增多，天气以多云到阴为主，削弱光照，气温将有所回落。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转多云，东南部有轻雾，南转东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-6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明天白天多云转阴，东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1，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激情冬日，冰雪狂欢开始啦！来联想桥剑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，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。 过年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，来关注庙会游园方面的消息。今天第35届龙潭春节文化庙会在龙潭公园火热开场，公园西北门外一片红彤彤的灯笼墙，照映出喜庆祥和的新春年节氛围。广场内锣鼓喧天，暖场演出喜庆热烈，来自辽宁、浙江、延吉等地的优秀民间花卉艺人为京城百姓上演了辽宁盖州高跷、河北沧州舞狮、河南元阳盘古、山西朔州踢鼓秧歌等精彩的民间花卉表演。本届龙潭庙会历时5天，以欢天喜地聚龙潭、激情冰雪迎冬奥为主题，突出体育现代。整体内容由7个板块、4个舞台、4项互动、5项展览，共90项活动组成，集中展示同心共建、冰雪运动、非遗文化、京津冀特色、文体互动、一带一路和京城文化7个主题，为狗年春节增添了浓浓的年的味道。除了龙潭庙会外，东城区地坛庙会今天也正式开门迎客。2018年地坛春节文化庙会的吉祥物是福狗迎春，造型亲切祥和，今天与游客正式见面。通常情况下，游客的游览高峰会集中出现在大年初二至初四，而每天入园的高峰预计会出现在上午10点到下午2点，建议大家错峰逛庙会，尽量避开高峰时段。逛庙会、赶市集历来是新春传统活动，明天开始到2月21号，中华世纪坛的文化市集为市民准备了颇具民族传统特色的产品。

狗年好，狗话在这里给各位拜年了，祝大家狗年大吉。欢迎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，在新春佳节之际，中歌榜特别为大家安排了一些喜庆的拜年歌。首先是幸福的一家四口，田亮、叶一茜、田雨橙、田晨宇带来这首《幸福年》。 神女转身变萝莉，宅男叔叔有福利， 幸福不是欧巴专属的秘密，小人物也拥有了大甜蜜。 个分的斑鸠，不远出沙漠，我们才刚刚经过，路量大，子弹丢的颜色，举个重，辽阔的快乐，我还记得。边走边说边想着那首年代，边唱边回焦感魂，你的正能量的光被堆砌，要你不管讲不话，感觉会融化。我的开启牵挂，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，心里描述你的长发，以及歌词里要对你说的话，让爱慢慢酝酿。 行动派周杰伦所演唱的《说走就走》，对于忙碌了一年的都市人来说，春节也是非常好放松调节的机会。有不少朋友会选择旅行的方式回归本真，拥抱自然，让内心归于平静。是否你也非常羡慕这种出去走走的生活呢？好，下面送给中国网的听众朋友这样一首拜年歌，这是由何静、王铮、王啸坤等歌手合唱的《拜年啦》。 声声敲，鞭炮啪啪响， 又迎来新的一年，幸福好时光， 大家齐欢笑，期盼明年会更好， 包个大红包。 祝福大家升官发财， 一天，装满的是我所有思念。这一天是我家的庆典，不必烟花满天，只要和你见面。这一天让心愿兑现，回乡路再远，我不怕疲倦。去每一天，经过多少人情冷暖，点点滴滴在心间，见过再多繁华世面，比不上我心爱的家园。万语千言归心似箭，团圆就在眼前。车声隆隆一路向前，一站比一站喜悦，这是最虔诚的情愿。山高水远见一面，经过再多你天夜，比不上母亲温暖笑颜。万语千言归心似箭，团圆就在眼前。 是蔡琴所演唱的《团圆》。为了春节可以和家人团圆，很多人是不远千里万里，当然也向因为工作而不能回家的朋友们道一声辛苦了。春节假期已经来到第二天，难得的假期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利用时间过一个健康祥和的春节。节目最后送出的是阿令这首《回家》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 拼命地在寻找着真正完整的自我，城市喧闹的霓虹却带来寂寞，很久没有这样过，梦见童年的模样，景色是依然一样，等待